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5集，新房二。大梁只有一位亲王，就是永乐帝的亲生手足睿亲王。这位睿亲王的身份十分神秘，据说年纪轻轻就跟着高人四处周游去了，所以自小到大几乎都没有人见过这位睿亲王是个什么模样。哪怕是跟着永乐帝最久的邓公公，对这位睿亲王也是一无所知。直到2年前，突然传来消息说睿亲王回来陇邺了，在祭坛的时候，百姓也得以见到这位睿亲王的真面目。的确是风流美貌，优雅华贵，风华无双。陇邺的大姑娘小媳妇一颗芳心便也系在这睿亲王身上了。不过突然冒出来一个睿亲王，起初大家也是有怀疑的，说这人会不会是冒充的。可是后来又一想，皇室那样森严而严苛，想来是不会弄错人的。更何况睿亲王的模样长得十足孝似先世的皇太后，和永乐帝也还是有几分相像的。大梁皇室谢家都生得美貌，这便是铁板钉钉的事实，毋庸置疑。这位睿亲王回到陇邺后恢复了亲王身份，随即和大臣们一起上朝。有些朝臣就提出反对，说这位睿亲王这么多年都不沾手朝政，对陇邺大梁格局一无所知，怎么能让他也参与朝廷大事呢？这不是胡来吗？永乐帝十分震怒，还为此惩罚了几个闹得凶的臣子。可是朝臣们大多都是反对的，这永乐帝总不能一一将他们责罚吧。后来还是这位睿亲王亲自出马，办妥了好几件朝廷一直拖着解决不了的难事。于是那些反对声就渐渐地弱了下去，说人家对朝廷大事一无所知，怎么可能？分明就懂得很嘛。这么多年没在陇邺也没参与，可人家有能力，那能说明什么？果真是天才人物。总之睿亲王在大梁百姓的眼中就是一个模样好、性情好、能力好的青年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还很有银子。比如这睿亲王府修的就直接逼近皇宫般华丽了。不过永乐帝是明君，又对自己这个胞弟十分宽容，倒也没有因此就责怪睿亲王什么。只是过路的百姓偶尔会盯着睿亲王府的大门流口水，想着日后也不知道是哪一家的闺女好运能进这王府做个王妃，那也比进宫当妃子还要得意了。谁知道猜来猜去，睿亲王竟然娶了明启的姑娘为妻。沈庙方踏进睿亲王府的大门，一群穿着官服的侍卫打扮的人便立得笔直，其中为首一人对他行礼：“ 恭迎王妃。” 谢锦行搂着沈庙的肩往里走，一边招呼众人：“ 东西抬进去，新房准备好了。”“ 回殿下，都已经妥了。” 从最里面跑出一个50来岁的管家模样的人，生得慈眉善目，一脸憨厚，说道：“ 还请王妃过目。”“ 辛苦了。” 谢锦行开口道。“ 不辛苦不辛苦。” 老管家笑着说道。“ 殿下回来就好。” 说着又抬起眼皮子好奇地打量沈庙。沈庙隐隐觉得这管家的地位倒是不低的，否则谢锦行这样恶劣的人也不会好声好气地说话，就抬起头来迎上对方的目光，微微一笑。那管家似乎有些受宠若惊，嗖的一下脸就红了。谢锦行不满地拉起沈庙就往前走。 别看了。 等沈妙来到那官家所说的布置好的新房的时候，便也忍不住张口结舌。那床足足能睡下七八个人，上头铺着柔软的毯子，被褥什么的都是鲜艳的红色，这便也就算了，总归新房都是要喜庆喜庆的。可是那新房里墙上一水的春图是个什么意思？还有各种各样的看起来就显得很暧昧的灯炉熏香。沈妙开口道，我还是另找个地方睡吧。 怎么了夫人？ 管家问道。 这间屋子您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吗？您请说，老奴这就让人改一改。 谢景行扫了老管家一眼。 墙上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扯了。 那可不成。 老管家坚持。 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，毕竟这是殿下和夫人的成亲之礼。听闻两位还没入洞房，天下第一遭头一回，总是有些疑惑的。老奴寻这些可寻了许久。 沈妙无语了，瑞卿王府的下人这说话也实在是太直接了吧。就算她不是什么娇羞的小姑娘，可听到这一番不加掩饰的话还是会觉得脸红啊。谢锦行放下手中的匕首，盯着老管家，那眼神几乎可以杀人了。他道， 多谢堂叔，但是不用教。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。 我会。 堂叔一怔，随即道， 那也要学无止境啊。 沈妙甩袖子出了门，真是不能听的对话呀。这一日就在这兵荒马乱中度过了。沈妙初来乍到，倒也没有显出什么娇气的一面，况且陇叶这地方本就人杰地灵，还真的没什么可挑剔的。这里的下人也待他十分恭敬，只是一口一个王妃还是让他有些别扭，到底还是没有听习惯呢。就连晚上的饭菜里，堂叔还特意依照着名气定经人士的口味做了几个清淡的小菜给他。下午的时候，谢锦行出去了一趟，大约他平日里也是很忙碌的，毕竟不比在明棋的时候，回到大梁的谢景行是忙于正式的瑞亲王。梳洗过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沈妙回到了新房。倒不是他愿意来这里，不过是因为除了这间新房，瑞亲王府也没有给他准备别的房间。惊蛰和谷雨还是过来伺候他的，白露和霜降也生了大丫鬟。金哲一边给沈妙梳头，一边说道， 没来陇叶之前，奴婢还想着人生地不熟的，心中还有些害怕，没想到来了之后倒是放下心来。亲王府的人对姑娘极为尊重呢，想来都是姑爷调教的好。 还叫什么姑娘？ 谷雨开口道， 该叫夫人啦。 对对对，该叫夫人。 金哲连忙改口又道， 难怪大家都说大梁好，今儿一看果真名不虚传，别说是夫人，就连奴婢也喜欢这里的紧。 哦，沈妙逗他，在定京过得不好吗？怎么更喜欢这里些？惊蛰想了想说道， 倒也不是不好，只是觉得这里的人待夫人更好些。夫人一来陇叶，就是以亲王妃的身份，就是一个好开头，总觉得日后也会越来越好呢。 沈妙失笑。在明棋的时候，沈府里二房三房包藏祸心，沈老夫人更是在大房没有安好心，她的处境沈家的处境都岌岌可危，看在丫鬟们的眼中，她的生活反倒很不容易，加之又有草包之名传言过，心中就生了龃龉。在陇叶却不一样， 她是顶着瑞亲王妃的名头嫁到这里来的，谢景行对她的态度也使得周围人对她不敢不尊敬，一开始就有一个好头，总是让人欢喜的，人们下意识地会选择忘记抛弃过去的不好，而选择一个新的开始。只是真的会越来越好吗？沈妙不觉得。而且不说明其那头如何，谢景行所筹谋的事情只怕也不会简单，在大梁的危机未必就比明其更少，只怕是更危险更复杂。骑虎难下，龙潭虎穴，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闯一闯了。不过他的心中却久违的轻快起来。正想着，就听见惊蛰和谷雨开口道： 见过殿下。 见过殿下。 沈妙抬眸，就见谢景行走了进来。谢景行开口道： 下去吧。 惊蛰和谷雨闻言就连忙退了下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